王菲半途而废，这里是绝对不会半途而废，会三个小时一直陪着你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今天我们唠唠嗑啊，说点什么呢？我们说一说最烦，你最烦的习惯，生活习惯都可以啊。且行且珍惜留言说了，我最烦的是什么？我最烦梳头了，因为头发越来越少了。没有没有，不用担心啊，不用烦，因为再过几年有可能你就没有剃头的烦恼了。杨坤这首歌《一万个女人》。 所有的上演皆是看天来，都有些意外，所有的真理说得多精彩，都不适合爱。我也很期待在茫茫人海有个告示牌，指引着我们可以很愉快到幸福未来。就算我身边一万个女人，而我只看见你，连夜晚的思念再加上睡前想着你入眠。就算让我选一万个女人，问我都爱你哪一点，世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实现对你的爱恋。 三十九酿成了杯甜，人在梦外之梦雪化成了青藤，夜灯扶摇声上空，离人还在等，不舍得不再遇见有情的。 现在是7:14。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正空最美的声音。 一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五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湖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三河市环卫局爱护环境卫生倡议书。尊敬的市民朋友，拥有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是我们每一位市民的共同愿望。干净、整洁的环境不仅需要环卫工人的辛勤付出，更需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为此，我们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做文明习惯的养成者，请您做到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不车窗喷雾。二、做文明生活的传播者，请您带动您的孩子、爱人、朋友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卫生行动中来。三、做好文明行为的监督者，请您积极维护环境卫生，积极劝阻、制止、举报各种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举手投足关系三和形象，点点滴滴折射文明素质，让我们从现在起携手并肩，身体力行，共同维护好三和的环境卫生。三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精灵一样。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由雪莱陪着你一路上保持好心情。这是英国人做了一项1500个英国成年人针对的他们的一个民意调查哈，就说一说英国人最烦一些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发现说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用响指去叫服务员，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带孩子去餐厅的话，让孩子在餐厅里疯跑，这是让很多人觉得很烦的用餐习惯。或者是呢，在因为英国人喜欢 AA 制嘛，是吧，外国人都这样，当结束用餐要 AA 分摊钱的时候，如果你分毫不差的付掉自己的那部分，连一毛钱都不差，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多多少少都可以点了，是吧？那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的用餐习惯就是什么吗？我特别烦的就是跟那种连喝汤都不发出声音的人一起吃饭。你让我怎么办嘛？对不对？喝汤，这样喝那是一种幸福啊！这首歌孟庭苇《幸福感》。 你像有一朵云的心肠，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宝，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 心想着，心不是那个魔法语言，整个亮晶晶的幸福感，爱意完全被融化，无论身在何方，遇到任何困难。 幸福感，孟庭苇这个时代的歌曲啊，都透露着一点点小女人的感觉。有人说一个时代的东西呢，只能交给那个时代的人去回味，但我有时候觉得像孟庭苇不在，我不在孟庭苇的那个时代，我是很后期听到她的歌曲。我觉得音乐诞生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是那个时代的人，去更好的理解那个时代，爱上那个时代，对不对？ 对。 OK，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小雷，送上这首歌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傻傻对你笑，是你有求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点头笑笑，让我知道。

送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因为一零三三， 三十送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今天的晚餐， 通电实现资深管理人。曹操、刘备、孙权可以说是三国时期三家集团公司的大老板，都具有非常强大的人格魅力和能力。曹操无疑是个人才能最全面的，世称枭雄。刘备的德行名满天下，那孙权呢，更是一位管理高手。连曹操也不得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我们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那如果您选错了老板，那真的是一件非常糟心的事情。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从曹操的角度来说一说，什么样的管理才能够把公司做大。首先来说，曹操是一个很有野心的老板，相比于刘备和孙权来说，曹操的野心更有实力的支撑。在创业初期，曹操起步是好于刘备的，和富二代孙权比也不差，因为曹操是一个官二代。曹操的爸爸叫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这个曹腾一共经历了四个皇帝，最后被封为废亭侯。曹操这人很有意思，他参加工作以后就和家里的长辈们所属的宦官集团针锋相对，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是有着自己的是非判断，有着自我追求的。黄巾起义，汉朝气数已尽，后来董卓进京，根本就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睡后宫杀同事，那曹操呢，也就当了一回刺客，携带七星宝刀，准备以献宝刀之名刺杀董卓，但最终失败了啊。在失败之后的曹操流亡到陈留，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和其他天下英雄一起讨伐董卓，这就是曹操创业的初期。如果咱们退一步讲啊，曹操单凭他自身的才能，即使他不是官二代，他也能拉起创业团队，不过进程可能要困难一点。因为曹操这个人很有谋略，他懂得借力，于是便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的天子呢，也就是汉家王朝，已经是岌岌可危，但名气还在呀。所以曹操入主以后，省去了公司的推广环节，很多人自动慕名来投。这就好比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加盟品牌来自主创业，因为推广很耗财力和精力，而曹操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人觉得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儿办得不厚道，但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呢，汉王朝已经是濒临覆灭了，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有一个人能让老百姓过得更好，那谁来主持公司还有那么重要吗？真正的德是付出行动，让需要的人得到帮助。在曹操上任之后，治军严明，对老百姓呢也是爱护有加，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制度，比如不准践踏老百姓的田地，提倡节约等等。有了背后的品牌支撑，也就意味着很多资源就掌握在了手里，曹操就开始东征西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产业。所以曹操是一个能够让公司不断的发展壮大，有把公司做大做强的雄心的。而对于员工来讲，公司做大了，你个人的才能会更有机会施展，公司做大了，挣到钱了，你的待遇才能提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曹操这个公司老板当得还算称职。另外，曹操对待自己的员工不只会画大饼，还能真正的带员工吃上肉，这说的是员工待遇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员工离开公司无非两个原因，干得不开心，或者是钱给的不到位。同样，公司想留住员工，福利待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将士们在战场上九死一生，作为主帅，如果总是让手下的人吃不饱穿不暖，那谁还有心情为你卖命打仗呢？那曹操呢，也是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这个老板从来不吝惜给手下的人涨工资发福利。咱们拿官渡之战来说，这是三国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战役，当时曹操还不是很强大，与袁绍相比他实力差得还很远。曹操用降将许攸的计策，亲自带着5000骑兵偷袭袁绍的军粮仓库，一把大火让袁绍阵脚全乱，曹操大军乘胜追击，这场仗算是打赢了。 而袁绍呢，着急过河逃跑，把大量的金银财宝都丢下了，只带着一些随从轻装逃跑。那这些金银财宝自然也就归了曹操，但曹操并没有入自己的口袋，而是把这些战利品全都赏给了这次战役的将士。这样的做法只会让手下的人在未来的战争当中更加卖命的去打仗，因为打赢了有钱赚，打赢了有肉吃。这就是曹操作为一个老板的格局和手段。相比于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安抚和拉拢员工的方式总是一味的画大饼，把公司的发展前景描绘的一片大好，跟你谈理想谈忠诚，但真金白银的福利待遇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谈了许诺了，最终却迟迟不兑现，或者打折扣的去兑现。他们总是一厢情愿的希望员工能够无条件的对公司忠诚，但在生活拮据饿着肚子干活的情况下，谁又会真正的去卖命工作呢？这些小格局的老板只看到了他付出了500块钱，但是却看不到这500块钱的付出会让员工更加的努力和有干劲儿，或许就会给公司带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这种只在乎蝇头小利的做法，只会让手下的人慢慢的对公司对老板失去信心和好感，最终时机成熟选择离开。而有些老板喜欢以小恩小惠来拉拢员工，经常聚餐呢，发发小礼品呢，其实啊，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说到底，大家都是要生活的人，能够带领大家一起发财，把生活品质提上去的老板，那才是好老板。像海底捞、胖东来这样企业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证明。不亏待员工，曹操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自己一向节俭，但对下属却很大方，特别是有才能的员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在百家讲坛之中，易中天也总结了曹操的几点用人之道，我们来听一下。 充电语录： 曹操怎么就是个好老板呢？也有以下几点表现。第一，知人善任，为才所宜。为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这两个人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合适，都非常的称职。第二个特点呢，推诚取信，用人不疑。这个呢是用人的一般原则。我们前面一再讲曹操对那些啊，包括那些背叛他的人都那么宽容，他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表示，我曹操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真心诚意的希望天下的人才都到这里来为国家效劳，他就是为了表达这个诚意嘛。那么这样的一种信任和诚意，他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忠诚。曹操奖赏部下，他有一个特点，他就是不像某些豪帅那样凭一时的兴致。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条：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个，曹操的奖励一定十分到位，就是曹操给你的奖励啊，一定超过你希望的那个份额。他在奖励你的时候，他的考虑的周到呢，可能周到点你自己都想不到。这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曹操作为一个统帅，他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从来就不和部下争风头、争面子、抢功劳，他所有的功劳都归于部下。第二个呢，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这曹操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人，正是这种实在的作风使得大家觉得跟着曹操确实是跟对了。而且部下给他提意见，如果他没有采纳，犯了错误他一定检讨，他一定把过错都揽到自己的身上。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曹操是虚心纳谏的，这也是吸引人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这些企业老板任人唯亲，对手下员工经常是双重标准，这容易导致团队凝聚力下降，人心不齐，没有战斗力。很多有才能的员工得不到施展才华的空间，干得不开心，最终只能去其他平台发展。职场如战场，就得有制度和管理，所以选择一个懂得管理的团队，跟随一个尊重人才的老板，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儿。不管你是一个上班的普通员工，还是公司的管理层，或者是老板，曹操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借鉴和思考的地方。成为一名什么样的员工，成为一个怎样的老板，想明白了，你的人生也就开阔了，事业自然也就有了突破口。 今日关键词： 每一位团队的领军人物，不管在管理还是用人方面，都有他过人之处。那除了曹操之外，还有一位乱世之英雄，他不算是高明的军事家，却堪称一流的政治家。就因为他深谙用人之道，才让他用了短短7年的时间开辟出了一个西汉王朝，他就是刘邦。你只需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用人001，就可以看到刘邦的用人之道了。本期内容摘自哈叔的职场微课堂，原题：刘备、曹操、孙权，你愿选谁当老板？今天的资深管理人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充电实现资深管理人， 通告：三河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未来将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完成在册学员培训。已报名尚未培训的学员，请于10月1日前到驾校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退费，视为同意转入合作办学模式学习，本校不再办理退费。特此公告。三河市农机培训学校，三河市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奔驰智达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银色手里还有烟。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欢迎回来，我是雪雷。请问姑娘留言说，我最烦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我吃饭真的好慢，我好烦哦。因为吃饭慢，我不仅在家最后一个吃完就得最后一个洗碗，而且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怎么抢都抢不赢别人。比如说吃螃蟹的话，我啃一只啃着啃着啃着好不容易啃完了啊，这个盘子里的螃蟹就全被他们分完了。但是那个什么，请问姑娘啊，我觉得有一样东西绝对不会有人跟你抢的，就是狗粮。李宇春，南方姑娘。 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总是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他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才会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南方姑娘，喜欢北方人的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嚼着口香糖，对墙漫谈着理想。 在逗留，人心太拥挤，

这里是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啊。这个 Bruce 跟留言说，什么样的用餐习惯我特别烦，有的人啊夹菜之前会先翻一翻，夹上一块，然后又把那一块肉放下去，再翻一翻翻一翻，最后还是夹起原来的那一块。你知道这种症状叫什么？这叫选择恐惧症，好吧。好，听到这首歌来自九零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昨晚的夜色我白色唤醒夜地，当我正在用和心里心有余，趁闲暇的少女听见你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天使的开心少女手中的引力，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你都穿过肩膀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敲击，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犹如真理，她的表情像电影那么透明美丽，一旦幻想的快乐无缘无趣，只能这句和他一起认识的希腊少女， 四分。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一零三三，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 红叶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红叶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红叶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屋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湖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为

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小小丁妈妈留言说呢，我最烦的生活习惯就是快要发工资的那天，人会很焦躁，会时不时的看手机，生怕错过到账的那一刻呢。妈妈，小小丁妈妈，我特别懂你。为什么？因为我也特别怕我错过我工资到账的那一刻，因为一到了我的银行卡里头，就会被我房贷贷款的银行给扣走，我生怕我一眼都看不上它。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要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你知道当你需要的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 想让你在地上坠落，你有耐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我担心我不能飞，嘿哟嘿哟，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那不勒斯，而带上的书是《浮光碎影意大利》。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都散发着强烈的个性魅力，你会爱上这个国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很有可能爱上意大利。在意大利，作者 Julia 一路走一路感慨，一个领土面积如此之小的国度，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人文景观居然能保存得那么好，仿佛住在那里的人都不必担心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可以安心地把属于自己的房子、信仰、习惯、厨艺、姓氏和容颜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直到地老天荒。朱莉亚在那不勒斯的清晨中醒来，充满凉意的空气刺激着鼻腔，她一下子兴奋起来，推开窗，地中海的阳光洒满了眼前的街道，暖融融地照在头顶， 这感觉像幸福突然降临。如果只抬眼往上看，那些高耸的大楼和金灿灿的阳光，配合着古老的雕塑和一座座美丽的老教堂，无疑是一个浪漫的城市。不过这座城市事实上是闹哄哄的，通勤的人群忙碌地过马路，小摊玻璃柜里摆满了披萨，一切好像都是可以接地气的。在罗马帝国时期以前，那不勒斯就是希腊曾经在亚平宁半岛上最重要的殖民城市。即使在罗马击败希腊后很长一段时间，希腊文都是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而拉丁语却只是方言。在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朱莉亚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狂热，各种有历史气息的雕塑也让她大开眼界。惊喜的是，在这座博物馆可以随意拍照，不受限制。在意大利，这还是很少见的，而且博物馆里参观者不多，朱莉亚逛的也很舒心。读一本书，看一座城。由意大利的话，很多人都是先去佛罗伦萨，再去那不勒斯。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路线。浮光碎影意大利在豆瓣阅读里可以读到，电子书售价是1.99元。 You gone, I'll be okay. I can dream the rest away. It's just a little touch of fate. It'll be okay. It shows it takes its precious time, but it's got rights and so have I.I turn my head up to the sky. I focus one thought at a time. I do not let the little thieves under my tightly buttoned sleeve. It couldn't be a longer time. I feel like I'm walking blind. I have no rival time. There are no legible signs. There are no legible 13日，足彩3D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加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听天由命， 不能在没有月亮的夜里，也不能轻易地闭上眼睛，因为你会准时在天空过心里。不能在一望无尽的地方，也不能抓紧拥挤人群， 因为寂不寂寞 都会提醒我，我失去了我不碰爱的你。 这是刘德华和陈慧琳的合唱《我不够爱你》。其实不用在乎啊，爱不爱这件事情的都是随缘。渐渐的你会发现，人生就像是一条河，一开始呢是涓涓细流，充满了激情，是吧？有小水花溅出来，慢慢的会被狭窄的河岸束缚掉，再然后它会激烈的奔过巨石或者冲过瀑布，然后河岸会变宽，两岸的堤岸呢也会远去，河流会变得很平静，最后它会自然地融入大海当中，毫无痛苦地消失掉自我。我说完这段话之后，我都感觉我好像我的灵魂已经从这个直播间里消失了。这首歌吴亦凡，从此以后。 夕阳的背后，月牙悄悄爬上了夜空，回家的归途，有谁在默默等候？想给你快乐，却不懂怎么温柔，只愿陪伴在你的左右，哪怕一秒也足够。从此以后再也找不到那心动，你已刻骨铭心在我心中。从此以后不再有我陪你走到最后，松开手我心才会好过。只想你快乐，哪怕不是因为

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心，心中话语，翻不出你的胸上心。